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5月5号发表谈话，表示谴责朴槿惠集团最近一有机会就口出妄言，说什么要切实保障安全，加大制裁力度，来首先诱导北方无核化。谈话指出，朴槿惠指使无核之众，自认制裁和施压、威胁和警告是有限的，并放出一派鬼怪的胡言，说现在要找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法，来让北方认识到确实契合才有活路。甚至对于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则亦说什么它将是一次对拥有核武器得到承认并予以宣布的大会。朴槿惠集团如果真正想要找出一个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创造性方法，就应当明白以下几点。第一，首先要重新学习朝鲜半岛核问题发生的根源。第二，朴槿惠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是为何拥有核武器的。第三，朴槿惠集团要明白，不管是谁承认不承认，我们拥有氢弹的有核国地位是总不会有变化一点，然后和我们打交道。第四，朴槿惠集团如果真正想要找出一个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创造性方法，就应当放弃那追随美国敌视朝鲜政策的统一民族对抗政策，受到民心的严正审判。谈话指出，做到北方契合的最切实可行的创造性解决方法，应该是在地球上永远消除那挥动核武器、使用强权、横行霸道的强盗美帝国主义者。朴槿惠集团已面临悲惨的结局，想要维持残命就必须正视现实，再也不要对民族共同的保健、我国核遏制力乱嚼舌头、说三道四。